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到就 對你哋 幫助 多，講人多講冇人，講上流到絕對你哋幫助多。播主播依咪恩頻道，係 啊，播主播依咪恩頻道， 係啊，播主播依咪恩頻道，唉 ，Run J 部咪最好咯， 堅尼地 B B 頻道啦。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第二节翻嚟，做发牢骚啊！ 好。 咁所以我对一啲嘅品牌股咧，我成日都有啲保留啊。即係點解呢？因為嗰個全球嗰個生產成本呢有升冇跌嘅。 嗯。 即係你而家講緊 globalization， 即係全球嘅一個嘅定位嘅策略啦。其實你可以攞到十幾廿年前中國嗰咁低成本嘅地方嘅國家呢，其實就係可以講話暫時係未見到嘅。當然你可以話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啊嗰啲得啦，咁嗰啲其另外嘅成本就係個保安成本啦。 中國嗰個好處啦，即係喺90年代初期嗰段時間就係話，佢有個好廉價嘅成本之餘，係個政府確保到啲貨係唔會影響到任何商家嘅投資嘅。 你都可以咁講，又係個政府係好大嘅 support， 同埋中國人即係始終嗰陣時窮咗好多年， 嗯， 突然之間有間廠請佢， 嗯， 啊做工廠妹、工廠仔，啊叫做喺城市有工翻， 嗯， 大家都好心滿意足， 嗯， 放完工之後有個狗逗踎下， 係啦。 已經過咗 20年，因為以前冇瓦遮頭，食都冇得食啊嘛。 係啦，亦都可以有閒錢，仲可以拎翻鄉下嗰度起屋起樓，嗯，OK 冇問題。咁但係， 哇，小心啊，姚尊，保重。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冇咗中國呢個嘅成本優勢， 嗯， 你係 Adidas， 你要同裕源講，喂。中國貴咗好多，啊， 嗯， 啊，以前我俾你做隻波鞋20蚊美金，唔係20蚊人民幣，你而家同我講要40蚊，啊，啊，喂，你不如搬去越南柬埔寨啦， 係啊， 咁，啊，當然裕源就會講，喂，冇辦法，啊，喂，越南柬埔寨嗰個 labor cost 可能係平，但其他嘅費用好貴，啊， 嗯， 啊，你諗下嗰陣時，胡應湘去印尼搞電廠，去泰國搞高架鐵路，全部賴曬嘢。賴嘢嘅係咩呢？唔係個工程唔夠叻，胡應湘做工程好叻嘅，唔係唔識起，而係唔識疏通。 嗯， 啊，咁疏通都係個成本嚟㗎嘛。咁呢， 啊， 個成本要轉價㗎嘛，預完唔會話個硬食㗎嘛。咁， 嗯， 我同Nike 講啦， 嗯， 啊，喂，我有啲疏通費喎，我要轉價俾你喎。咁，Nike 一定會講㗎嘛。喂，呢啲唔合我哋美國精神， 嗯， 我唔會俾嘅。 係啦。 啊，我淨係會計你個 cost 嘅啫， 嗯， 計你嗰個正常嗰個 cost 嘅啫。咁， 嗯， 你又唔俾， 嗯， 好啦，咁我咪慢慢褪俾佢咯。 嗯， 啊，我係完嘅，我慢慢褪俾你啦。咁唔通我開條數叫做貪污咩？係咪，嗯？慢慢褪俾你，咁慢慢褪。Nike 都當然台底下邊啊，知道發生咩事啦。咁， 嗯， 但係個 cost 始終係貴咗啊嘛。 係啊。 咁你諗下，而家你將個香港全世界地圖拎出嚟睇嘅話，你偏下笪地方可以。好似二十幾三十年前嘅中國嗰個東莞嘅情況咁先，你其實真係揾唔到啊！你可以揾到索馬里，你可以揾咗非洲好多嘅國家，咁但係嗰個政局唔穩， 嗯， 啊，你整整一下，突然間一個炸彈飛埋嚟， 就唔得㗎啦。 咁所以對 Nike 嚟講係咩呢？佢勞工成本一定要上升， 嗯， 但係對於嗰個 consumption market 嚟講咧，你個成本上升係一回事，即係阿迪你買嘢都話啦，你都會咁講㗎。喂，即係波鞋幾多錢啊？200蚊美金，哇咁贵㗎，如果个老细个铺头同佢讲，而家咩都贵咗嘛，啲人工又贵咗嘛，咁你波鞋都贵咗㗎啦，咁你係哦咁嘅声㗎嘛，嗯，你唔会觉得佢好 make sense 㗎嘛，咁总之我喺荷包度拎钱出嚟买对波鞋， 嗯， 我係预咗85蚊美金，你而家要200蚊，我係觉得你贵咗50蚊美金㗎啫，我理得你嗰个成本贵几多，乜鬼贵几多，係咪， 嗯， 咁，啊，所以对于啲 branding 牌子嚟讲呢，其实那个全球个消费单一嘅 product 嘅消费呢，其实大家都有个上限嘅， 嗯， 一个上限嘅。譬如係波鞋咁样，我波鞋永远都係 200多元嘅啫，我未試過買波鞋貴過五嚿水嘅，我未試過嘅。咁人人都有心目中有把尺嘅。咁啲波鞋如果你成本上升咗，而嗰個 brand name 又係要賺翻咁大嘅一嚿數嘅話咧，你唔可以賣到$400一對波鞋。 嗯， 你唔係講緊一啲特別版波鞋 ，Michael Jordan 嗰啲，係普通波鞋，你唔可以賣到咁貴啊嘛。咁所以啲 brand name 咧，你得兩條路揀嘅啫，一係你就 cut 孖展。你又 cut 孖展，因為你嘅成本上升，你個零售價一樣，你要 cut 孖展。第二樣嘢，你就係要做一啲嘅 branding 出嚟咧，係好領先嘅，或者係好歷久不衰嘅，即係譬如手機個市場咁樣，你好領先，好歷久不衰。咁但係手機講真已經去到以香港為例5-6千元部啦，一個 basic 嘅手機嚇、啊，或者大家都諗住買嘅手機，其實已經係5-6千元、 嗯。 如果一部 iPhone 同你講9000元嘅，你唔會買嘅，你會好考慮嘅。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即係 iPhone 成本上升咗啦，我又要賺翻咁多錢，我真係要9000元，你擺唔到落去個消費市場嗰度㗎。 嗯， 係咪？係咪先？ 嗯。 咁、所以大家都有個上限。所以唯有咧就係你要 cut 個孖展， 嗯、 即係啲 brand name 要 cut 個孖展，或者你做一隻 iPhone 6，做一隻 iPhone 6出嚟，係勁到不得了，9000元都抵俾、 嗯， 你自己 keep 住要咁樣做。 嗯， 如果唔係你點做咧？ 係，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 brand name 嘅矛盾嘅地方嚟嘅。咁所以我諗嚟緊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大廠咧，譬如 Nike 啊咁講啊 ，Adidas 嗰啲咧，係會拆 production line 咧，拆個 branding 出嚟，會拆得好犀利嘅。 嗯。 拆個 branding Nike 就係譬如打繼續打高檔嘅，$300對波鞋，哇！圍到港紙3000元，有人會買嘅，因為啱啱中國都北京個車展都係啦，有架1億嘅跑車即刻俾人 bid 咗， 黐線！ 1億一架跑車，咁呢啲跑車其實唔係跑車嚟㗎啦，你唔會行出街㗎嘛，你係當一個 玩具， 一個古董咁樣擺屋企 display 嘅啫嘛，你唔會行拎架1億嘅車行出街，尤其是大陸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會打唔同嘅檔次啊。如果嗰個 branding 係會好亂、好混亂，會嘥好多錢去 build another brand 嘅。 嗱，但翻翻轉頭啊，咁樣講啦，即係耀川講咗好多關於工廠或者出口嘅嘢啊，翻翻去內地去講嘅就係話，即係見到今屆集你。已經係面對現實地放棄咗一樣嘢先，就係、是、個 GDP 嘅增長。即係過去你見到 呢個矛盾嘅妥協咯。 係啦，胡溫期間就好明顯地話一定要補白嘅 ，OK。咁反而習你講嘅説話就係話佢放棄咗補白啦，即係 around 7.0，我哋都接受啦。 因為呢個係個 transition period 啊嘛。 係啦。嗱、啊，而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反而見到即係開始見到少少嘢嘅就係話，即係習你今即係嚟緊可能呢十年啦，個着重嘅改變嘅就係成個中國嘅金融市場或者金融政策。你見到舊年開始已經一路都講緊人民幣嘅估值啦，跟住然之後早幾個禮拜又係啦，即係可能股票上喺上交所同深交即係香港呢邊同埋上交所呢邊啦，即係佢哋係幾 on focus 點係發展喺金融嗰方面嘅，今屆係你見到 金融可以請一就業人數多嘛，金融係嘛，咁你 sales 金融嘅 sales 你可以好多嘅、哦，係嘛，當然揾唔揾到錢係另一回事啦，咁起碼保住就業，即係我會講一講中國而家個就業嘅問題 ，OK， 咁呢樣嘢其實就等於啲曼聯一樣啫嘛，啲曼聯球迷一樣嘅啫、哦，一樣咁白痴嘅啫，中國嗰啲人咪好咯，嗱。而家一個中國經濟啱講有好多矛盾，因為矛盾你而家面對一個轉折期，呢個轉折期轉咗好多年，轉咗由胡溫差唔多7-8年㗎啦。你要做高檔嘢、你要將工廠由 labor intensive 轉到 capital intensive， 你要將嗰個嘅生產線南下一路向南移，落到亞細安嗰度，但係中國企業繼續控制住亞細安嗰個經濟命脈。跟住搞咗好多嗰啲咁嘅亞細安嗰啲貿易協議出嚟啦，呢啲你問 Jackie Fong 好過啦。咁、但係控制唔到。一路都做唔到，因為工廠面對嘅問題就係話，哇！我要我本來三來一補，你要我轉型直獨資或者轉型呢個嘅三資企業，好啊，我轉好多稅務上面嘅問題，好多會計上面嘅問題，我要揾個會計師又要搞，佢揾個律師又要搞，搞嚟搞去我都唔知轉唔轉得成，咁不如我轉去炒地產好過啦，咁好多廠佬其實都轉咗炒地產㗎啦，或者炒嗰個 material 啊，做塑膠嗰啲，譬如做膠拖鞋嗰啲， 我仲做膠粒做咩啫？我炒膠粒好過啦，我炒膠粒爽好多啊，好鬼好賺噶嘛，即係輸得快又贏得又快噶嘛。 銅係最緊要啦，內地 係啦一樣。咁所以中國經濟你成日話，好似曼聯曼迷咁樣，我一定要攞英超冠軍。 嗯， 中國經濟我一定要10% 樓上。 嗯， 如果唔係你共產黨執咗佢啦，咁唔得噶嘛，係咪？你個 transition period， 莫耶斯話俾你聽，我排第七已經好好噶啦，下年應該會降班添，但係呢個轉接期。降完班我會升返上嚟跟住攞英超冠軍，你俾唔俾時間我？咁而家中國人一定會俾時間領導人㗎嘛、中國人最叻俾時間領導人㗎啦、哦。你我唔追求嗰個 GDP， 我追求嗰個轉型。咁、你咪俾時間佢囉，但我唔知俾幾耐時間佢啦。同樣我唔知道俾幾耐時間莫耶斯啦，因為莫耶斯啱啱炒咗嘛，係冇時間可以俾到佢㗎嘛，係咪？咁雖則我唔係萬米啦，咁我絕對唔會俾時，我唔需要俾任何時間佢啦，係咪？咁所以即係一個轉接期。你好多嘢面對，所以另啊而家要帶出嘅另一個中國發展嘅矛盾就係就業同房地產嘅問題。 嗯， 其實係楞埋一齊。 點解？點解咧？ 點解咧？嗱，以往中國要改造城鎮，城鎮改造啦，咁阿的你有個祖屋喺某某鄉嗰度，要拆，要起路嗰度、起路。咁啊，十年八年前都補錢俾你嘅，其實都唔係十年八年，個別地方而家都係補錢俾你嘅，你咪立錢撇咯，係咪？咪計條數啱唔啱啫嘛？你覺得條數唔夠嘅，咁你咪上街咯，你上街咪俾人打咯，打完唔使俾錢你添，因為你死鬼咗啦嘛，係咪？咁而家中國其實好多地方財政咧，以前地方財政咧好寬噶嘛，同阿公講嘅啫嘛，喂，我要起路。啱啱嗰條路中間呢嗰、那個咁嘅阿的呢就得咗層樓喺度。 嗯。 咁我同佢傾好咗㗎啦，賠返2000萬俾佢。咁阿公話你起路都係國家建設。咁吸個印你攞2000萬俾阿的啦。咁阿的你當然係台底回返俾我啊大佬。係咪？咁但係而家正地方財政係要講緊自主獨立。地方財政亦都唔敢咁攬啊。因為驚你貪啊，一貪即死啊而家大佬。咁所以我又冇錢俾賠俾你。我又要起路，起路我都仲有啲油水濕下腳，咁我咁我點做呢？條路我繼續起，但我唔會補錢俾你阿的。我同你講條路起完之後咧，側邊嗰笪地咧，因為有路啦嘛，嗰笪地就旺啦，有埋按摩啦，有埋足浴啦，又有茶樓，乜都有。咁嗰笪地咧，我就判咗俾阿乜乜發展商，咁我起樓。咁其中有啲單位咧，就預留俾你嘅。豪宅嚟嘅，豪宅嚟嘅，咁你傻啊？豪宅係咪？本來你住嘅，本來你講緊爛鬼村屋，仲冧緊㗎啦嘛！突然之間你整咗個百幾二百平米俾你嘅豪宅，咁你又好開心，成家上樓啦，係咪？起完出嚟啦，側邊有條路啦，有茶樓，有足浴，咁你上個樓啦。咁你對你嚟講，對阿的你嚟講係冇問題嘅， 係。 但係對你爹哋媽咪嚟講，一齊上樓啦，都冇問題嘅，但系对你再上一辈就好大问题啦，依个系牵涉一个就业问题啦。点解会咁讲呢？而家就系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就俾好多压力落去而家啲八九十后嗰度。而呢个压力系咩咧？就系话咧，嗱，以前我有间村屋，好地好好地。就係一間村屋，唔好嘅，我都仲可以喺間屋前面種下菜，後面養下雞，靠我自己雙手雙腳，我都仲可以食到搵到兩餐，都唔係搵到兩餐，唔係賣錢啦，我自用都得啦，種菜養雞自己食咋嘛，最多咪日日食雞係咪？咁而家我上咗樓，對於啲老人家嚟講，哇，我好似好冇生活保障，佢經過個文革之後，佢發覺上咗樓。太冇生活保障，因为又出咗咩事，我前面冇菜，我后面冇鸡，咁我点呢？我就日日捻个仔啦，即係阿的你爹哋啦，喂，你搵多啲啦，隔篱村口嗰个乜乜乜啊，炒乜乜乜呢，搵好多啊，跟住你阿爸话，喂，我唔系炒嗰啲啊嘛，咁我都系打份工啫，譬如咁讲啦，打份工啫，咁跟住嗰个你个上一辈。阿爺輩呢要落去你嗰度喇，個孫嗰輩嗰度喇，喂的你搵份工啦，屋企冇得種菜，冇得養雞㗎啦，你日日做宅男喺度，你老豆又搵得少， 你雖則以為自己住豪宅啫，但係好虛㗎。 嗯。 咁你一路揾工啦，你又要俾你個阿爺咧日煩夜煩啦。咁你揾工啦，你又揾唔到嘢做喎。 嗯。 你又冇咩一技之長喎。就算你有一技之長，你都揾唔到工㗎啦，大佬。咁你又揾唔到嘢做啦。咁你咪牽涉咗好多嘅豪宅就業問題囉而家。 嗯。 即係住就住喺一個所謂嘅豪宅嗰度。 嗯。 哇，千幾二千尺。樓下又會所。 嗯。 哇，跟住側邊又茶樓。 嗯。 又有商場又剩。但係你成家就窮到不得了。 嗯。 你又揾唔到嘢做。 嗯。 呢、這個咪要習近平同埋李克強而家要研究緊嘅你呢一代人嗰個嘅就業問題囉。 嗯。 所以地產就業地產係混為一題。點解要開拓呢個嘅金融創新市場呢？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就業咋嘛。 係。 阿迪你揾唔到嘢做，賣保險。 嗯。 喂，賣保險人都識賣㗎啦。 嗯。 係咪，我俾晒嘢你睇，你照咁講得㗎啦。賣唔賣到我唔知道。总之你都叫打緊份工㗎嘛。你返到屋企都同我你阿爺講我打緊工啦。 我坐寫字樓啊。 我寫字樓啊、白領嚟㗎，穿西裝打呔㗎，穿皮鞋 㗎。 咁起碼一時三刻都緩解咗你嗰個就業問題囉。 嗯。 萬一你真係賣保險賣一成嘅白彈咗上嚟嘅咁點囉。有啲唔得嘅咪再諗計囉。咪再諗計。所以金融業嘅抗第三產業嘅擴展，亦都係令到個就業市場咧有一啲嘅虛擬職位會走咗出嚟咯。咁所以其實而家國內其實好多嘅城市虛有其表嘅咁樣，鬼城就係另一種嘅區別啦。啲鬼城，另一種就係唔係好鬼，但係好多豪宅、偽豪宅叫做豪宅嘅嘢，但係裏面好虛，裏面啲人好窮，老人家冇安全感，後生仔。直頭冇存在感，而家政府就係面對呢個發展嘅矛盾。 嗯， 你話係咪 GDP？ 你追求 GDP 好大，因為起碼你嗰笪農地變咗一層樓，樓側邊有公路，公路再行多五分鐘有個商場，再十分鐘有間夜總會，全部都係 GDP 嚟嘅。 係， 但係呢啲 GDP 對於13億人口裏面其中嘅12億咧，你係完全係。虛空㗎喎，你會見到咦嘩，本來我住緊個窮鄉僻壤，個個耕田，而家個個嘩高樓大廈，但係你喺條街嗰度係虛到不得了，而家面對嘅就係呢個矛盾，你解決嘅要幾多係咪先，同莫耶斯一樣咋嘛，你解決你估曼聯淨係成績差咩，曼聯成個 coach 啊，成炸球迷啊，成個管理層都係問題嚟㗎啦，我解決得邊樣啊，你俾十個月時間我解決到咩，是吧，中國你可以十個月時間可以解決到咩，你係冇可能㗎嘛。係咪，咁大家都要畀啲時間大家囉，畀啲時間對方囉。咁如果你話三來一保企業要開始飛歐啦，有啲咩企業係要 replace 中國嘅經濟呢，你唯有咪民營企業囉。你唯一就係民營企業咁做㗎，就國營企業你唔可以指望佢太多啦，你咪民營企業囉，但民營企業又本身有好多問題㗎嘛。咁所以我哋要而家講緊嘅嘢我哋係冇答案。但我哋慢慢要偏point 一啲，就係中國嗰個經濟嘅發展去到呢一個階段，大家係要點樣去應對嘅啫。 但 香港人點樣應對呢，香港人點樣應對，冇東莞工廠。如果冇咁多東莞工廠，啲廠佬返嚟香港，大陸冇樓炒，另一堆廠佬又返嚟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啦最好，咁佢哋點呢，香港冇創意工業， 冇， 完全冇創意工業， 香 港嘅第三產業話就話香港行第三產業行咗好多年，由英國佬嘅年代行呢個 Treasury Production， 係 第三產業，但嚟嚟去去嘅第三產業就係德國什麼死人白痴嘅國際金融中心。有冇其他第三產業呢？有冇其他服務業呢？唔見到有其他服務業喎。咁所以如果你話繼續多人落返嚟向南移，但係冇資金向南移嘅話呢，香港點呀？香港冇得搞㗎喎。香港面對緊嘅情況都係一個虛幻嘅大都會囉。 係。 虛到不得了囉。你見到頭先講嘅嘢係一模一樣㗎，睇香港。你好多人話喂我身家幾一千萬。 喂，唔係喎，兩三年前見到佢窮到窿喎，咦，兩三年啲樓升咗嘛？ 紙上繁華 係。係，我本來嗰層樓二百零萬就嚟冧㗎啦。 扮咗上去。 扮，而家好似話有人收，哇，嗌到成千萬，我係一千萬身家，但呢一千萬身家係一個紙上談兵。係 啊。 你我真係你買一層樓一千萬啦，你賣咗呢層樓，有人重建，你拎住一千萬，你買翻同一個 living standard， 你可能要用三千萬、四千萬。 咁你咪又係企到？ 你係啊，其實你係一個負緊債嘅富豪咯，一個 potentially 你會破產嘅一個富豪咯。咁所以香港都係面對一個咁嘅經濟轉型嘅問題。咁但係當然我哋梁振英政府係唔會理會呢個轉型嘅問題啦，因為香港要配合大陸個轉型啊嘛。但大陸唔會配合我哋香港嘅轉型啊嘛，係嘛？香港嘅旅遊業咁點啊？而家話網上邊話六月一號中國發起六月一號唔嚟香港嘛？有冇聽到啊？ 冇聽到。 叫中國而家有個 campaign 就話六月一號大陸人唔好來香港旅遊啦。你對於個旅遊數字，如果真係成功，如果一樣嘢成功啊，我相信係會成功嘅，因為唔需要呢個 campaign 都會成功，因為中國嚟香港嘅旅客其實係兩邊嘅，兩個好大嘅極端嘅，有啲真係旅遊，消費，有啲係買嘢嘅啫， 係咯， 買咩咧？買下廁紙啊，以前係買奶粉啦，而家買下藥啊，買下白花油啊，買下虎標驅風油嘅啫嘛。咁呢啲係 low end 嘅嘢嚟噶嘛。但係有錢嗰班佢唔會嚟香港旅行噶啦嘛。佢嚟過啦，第一，你香港冇嘢玩啊嘛。你嚟幾多次迪士尼啫？你迪士尼嗰啲過山車，你玩到企喺度都得啦，係嘛？咁去邊咧？佢哋買代夫咯。有錢嘅咪買代夫咯。係咪？我哋屈搞啲人有錢嘅咪買代夫一樣道理嘅啫嘛。咁所以呢個 campaign 唔需要出現大陸人，即係高消費嗰一群，亦都唔會嚟香港㗎啦。莫講話繼續買樓啦，係咪？咁所以香港係面對一個轉型。咁所以你話香港咪好灰咧？我睇得頗灰嘅呢期。 我就會有咩睇法嘅，即係講到就業嘅時候，我會覺得佢搞金融，即係。呢、這個年代佢哋係真係要搞到個金融事業嘅時候，我自己有個睇法嘅就係、是、個人民幣係會循序漸進地，因為正如所講，佢哋唔會一下子到位，咁但係佢哋會慢慢嘅，佢唔可以即係 佢唔會，中國係永遠咧，中國任何經濟政策啊咩政策咧，都係唔會一下子到位。 係 Jackie 峰上次個節目，我覺得有句説話講得啱嘅就係、是，佢唔會俾你死，但亦都唔可以俾你爆上去，最重要係穩嘅啫。 中國咁多年以嚟呢，如果你講到貨幣政策呢，其實做過一次係突如其來嘅啫，就溫家寶嘅四萬億， 是 突如其來四萬億，十二萬億新增貸款係突如其來嘅，佢咁多年以嚟都係循序漸進嘅。如果佢真係有四萬億嘅話呢，刺激經濟嘅話呢，佢會逐個月同你掉㗎。以前溫家寶月三千億，下個月有冇啊？唔知，下個月先，下個月有一千億，再下個月有冇啊？未必有，再下一个月咧又多翻四千五千亿， 系啦， 佢永远都系咁样，系嗰次温家宝，所以点解咁多人我一路都觉得温家宝个四万一次嘅经济方案系非常之离奇嘅嘢，就咁解咯。因为第一金融海啸对于中国经济影响系有，但未至于你要掉咁多钱，佢掉嘅钱仲多过美国政府，系咪先？美国政府掉啲钱出嚟就救企业啫嘛，咁所以你后边里边有冇鬼咧，就一定有鬼啦，跟住啲鬼而家。慢慢揭緊出嚟啦，宋林啊、周永康啊呢啲咁嘅事情啦，係咪啊？咁所以個問題係咪有咧？就絕對有。 但係呢個 矛盾係會繼續落去嘅，你未來四五年都會有一個矛盾。呢、這個轉接期要好長時間嘅， 係 好長時間。 但個人仔係會慢慢向下走咯，即係我會覺得嘅係。 人仔會唔會向下走？我唔肯定嘅。人仔點解要向下走啫？邊個想人仔向下走先？中國政府咋嘛。係中國政府睇住出口想人仔向下走咋嘛。但係你喺呢個地球儀上面嘅地球人，冇人想人民幣向下走㗎。 係，所有嘅人都唔想。冇錯， 所有嘅人都唔想，香港人都想人民幣向下走。 係啦，即係直中啲近住中國嗰部分。因為我好鍾意 Jackie， 即係 Jackie 峰講嘅就係、是你唔可以俾佢升得爆，你唔可以俾佢死，所以就你就最终系要稳。咁稳嘅时候喺个就业市场上，假设系 金融創新呢樣嘢，佢需要時間去開發嘅時候，咁短期內點可以彌補到佢嗰個失業率呢？因為個始終都係要靠出口，出口就要靠工廠，工廠個成本上升係堅㗎啦。 而家保就業唔係靠出口，保就業唔可以靠出口嘅，出口係出口咩呢？而家出口講緊係一個 merchant 大小嘅角度啦，即係求貨物嘅出口啦。貨物嘅出口啱講過，佢唔係中國政府係唔想行再行 labor intensive 嘅嘢。 嗯， 你唔好再同我講要十幾萬嘅員工一間廠。 嗯， 啊，六千員工得㗎啦，其他嘢揾機器做。 嗯， 嚇，咁所以如果你出口係講緊一個貨物嘅出口，而呢個出口係有個 value added， 有一個嘅附加值，係外國市場係要嘅。 嗯， 而中國市場係想你做呢樣嘢，唔係用人嚟做，係用機器嚟做嘅話咧，你 promote 呢個出口咧，基本上你係增加唔到就業嘅。 嗯， 增加唔得到幾多嘅就業，增加幾多就業一定係本土派。 嗯， 本土最好係咩咧？金融。 嗯， 零售。金融最好，点解金融系最好呢？唔使钱可以请好多人。 嗯， 金融业唔使钱，我一间学校大学毕业嘅全部请翻嚟，我请一千人，我博十个人成功就得噶啦。 嗯， 卖到嘢得噶啦。嗰一另外嗰九百九十个冇乜所谓噶，咁冇人工出俾佢嘅。 嗯， 好少人工嘅啫嘛，几嚿水，香港都曾经经历过咁嘅阶段啦。咁但系有十个人突然间爆出嚟，变咗李嘉诚就得噶啦。吓，咁啊，但系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保就業，我哋喺三方面嘅產業，農業、生產業、工業，即係工業同埋嗰個嘅服務業裏面呢，中國政府想依賴服務業嘅，但係服務業就出現同時間出現一個矛盾啦，就係零售嘅服務業啊，就係話而家個零售市場本身係吸收到好多嘅就業嘅， 嗯， 因為個零售市場好旺。咁啊，好多請好多人去鋪頭啦，嚇、 嗯 啊，本來三個唔夠嘅，請夠五個，嚇、啊，咁啊，哇，競爭好激烈喎，又要執靚佢，又請多三個人掃地啦，請多兩個人係執鋪嘅，啊，越嚟越多生意，整多三個人門口度做保安，咁啊，一路擴大個就業嘅。但係而家出現個就業個矛盾係乜嘢呢？就業同埋嗰個零售發展矛盾咩呢？就係、是、阿里巴巴啦， 嗯， 零售好大喺網上啊。 嗯， 你網上有 KO 就業咩？ 係 個個撳機入去買完就算啦、 嗯。 當然阿里巴巴亦都喺淘寶裏面亦都係創造過就業，就係啲網上商店啦。 嗯， 但係做死人啊嘛，24个钟去溫住個網站，面對 infinitive 嘅競爭嘅鋪頭做唔掂啊嘛。咁所以你個零售業嗰個嘅消費個層面太推上去網上做嘅話呢，你又創造唔到幾多就業。 嗯， 所以喺中國裏面你有幾多個位可以創造就業，而呢個就業嘅市場係 aim 你一啲嘅80-90嘅宅男呢？因為要對應住你哋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嘅日餓夜餓呢，呢個係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嘅。 OK， 因為你根本上喺中國咁多年嘅20几年嘅經濟發展裏面，同香港一樣，佢冇擴大到自己個經濟嘅層面嘅。 嗯， 冇擴大到嘅、 嗯， 多咗採礦，多咗嘅鐵礦，即係嗰啲原材料生產係多咗、嗯，但係嗰啲油就係最慘嘅，唔係話好需要好多請好多人咯。係，咁呢個矛盾。会继续噶、 嗯 啊，你放心啦，香港会继续陪伴住中国发展嘅矛盾咧，继续沉沦落去噶啦， 系 一定会沉沦噶。所以香港，即系基峰讲得啱，香港嘅楼市同人民币一样，唔可以俾佢跌嘅，唔可以俾佢急跌嘅。你唔可以一夜之间同我消蒸发30% 系啊，会死噶， 会死 嘅，香港一定会死啊， 会死嘅。人民币大家会。中國政府會覺得人民幣應該變翻20-30% 添，但我唔可以俾你一夜之間。 唔會一夜。 係啊，其實大家面對嘅情況係差唔多嘅啫。 係啊。 好啊，我哋講下個市啦，用幾分鐘時間。 個市。 個市冇嘢講啦。 下個禮拜啦，期指結算。 唉，由佢啦。三月就悶到邪到爆，四月就悶到嘔。 嗯。 五窮六絕就七翻身，今年都唔知道會唔會五窮。 嗯。 五都窮咧就賴嘢啦。 嗱我 三邪四滿五窮六絕七翻身， 嗯、 一年就咁過咗啦。咁點算咧？ 我會覺得 我仍然都係覺得傑啦，傑喺228樓上嘅。 228樓上啦。 係啦，咁但係。 四月唔升啲，五月點跌啊？ 咁但係五月就，我覺得行落去就希望佢五月頭開翻嚟嘅時候見到235、236啦。 嚇！ 咁跟住就抌落去噶啦，即係或者238啦。 唉，我都想去抌啊！ 我想即係我。即係要咁 望咪辦法 啦。唔係要咁講嘅就係話你如果真係你向下炒喺呢啲位226向下炒你望住嘅係可能得208大約係1400-1500點到玉成。但係如果你喺2323、2335樓上嘅話你望住208就2000幾點嘅玉石㗎喇。2000幾點就所有嘅嘢可以使 10% 落嚟㗎，甚至十幾廿個都得喎，包括藍籌股。即係我會睇五月係應該高抹埋高位之後就抌落嚟咯。 總之咧就小心啲，殺落嚟我唔知道會殺幾多啦。咁但係你四月份咧，我諗你都係短炒好啲啦。 嗯， 我諗大概都係26呢啲位結算啦，26呢啲位，28都有機會嘅，都係爭100-200點。咁啊，跟住五月個形勢個發展會點樣咧？其實都五月都好多變數啦，嚇，因為就今日好多報紙都話中國政府要打雙馬啦， 嗯， 啊騰訊同阿里巴巴啦，咁啊唔知係咪咁嘅因影響嘅因素啦。阿里巴巴喺美國上市咧，似乎 documentation 咧就推遲咗， 嗯， 啊咁唔知係咪因為哇，好似即係啲投行可能同阿里巴巴講，喂你阿爺話嚼你， 嗯， 喂你唔好上住咁樣，唔知啦，就佢就話有其中一個 F1 文嘅 document 咧未上到喺， 嗯， 美國嗰邊，咁所以要推遲嘅。咁啊，跟住就譬如係隻萬州又上唔到市啦， 嗯， 啊即係之前我有一集講個商會嗰隻豬肉嗰隻，嗯，又似乎 IPO 又唔夠飛啦， 嗯， 啊咁啊資金又少啦，而家港股，咁， 嗯， 所以你四月至到期指結算啦，我諗你過下手癮，短炒下， 嗯， 限住自己20-30% 嘅資金落入市好啦。 你嗰隻幾好玩啦，啊，你公司 係咁。如果你話去到五月，好唔好重結算完之後重除速出擊拍入去咧？ 唔好， 但千祈唔好重除出擊呢啲事，尤其是指數股，你又唔好亂掂住，唔好亂掂住啦。啊，你要聽到啲二三線股嘅啲消息啊，你又信得過啊？你可以過下手癮， 係咯， 你可以過下手癮，我唔緊要啊。咁啊，但係唔好太為個市撲心撲命啦，而家， 嗯， 啊，萬大事過咗個期指結算過咗。过咗四月先讲。 嗯，系啊，好，咁啊，今日唔该晒姚川啦。 好， 最后提一提啦，咁啊，一股定输赢就听晚个集就冇嘅，连续两个都。 下个礼拜就，期指结算未？ 下个 差唔多， 差唔。 咁就 下个礼拜二结算咯，咪就 系啦，系啊。咁啊，所以下个礼拜二就讲多啲个事啦。 好啊， okay， 今日就发牢骚多啦。 好咯，啊，okay， 好，拜拜。 二十、三十、四十，一个冇既定主题嘅节目，咁即系听咩咧？ 电影、 女人、 工作、 音乐咧， 咸湿嘢、 烂剧、 丽苑咧、 集体回忆、 赌钱、 打机， 讲下感情咧， 灵异、 成龙、 时事， 讲二十， 讲三十， 要讲呢啲，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 老虎、 林海峰、 苏文峰、 夏萨特、 杰斯、 京一、 卡妹、 成龙、 台长、 Eugene、 何故、 CY、 郁敏、 老萧、 全智贤、 兴姐、 普京。 仲有温拿、 萧晨、 FC 同你联合一堂， 听二十咯， 听正经嘢。 妖人哋二十，你三十啊，仆街！ 啊